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他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魅力。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 嘞！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会，迅速呼噜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祝您中秋佳节快乐，曲艺名家名段共贺中秋佳节，相声名作曲艺锦集为您集中奉上。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相信呢，昨天中秋节大家过得很开心，今天是农历8月16了，我们这个曲艺名段共贺中秋的这个系列呢还得往下继续两天呢。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段和曲艺小段啊。上半时段先来听一个传统的精品节目，叫做打灯谜，表演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侯宝林大师和他多年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 我听说您对这打灯谜很有研究啊。 哦，这个打灯谜啊，这个说个白话就是破闷猜闷 啊。破闷猜闷能行啊？ 能行啊。 那咱们二位猜猜吧。 可以啊。 您说一个我猜。 可是这么说，这个白说没有多大意思啊。 啊啊，那怎么样呢？ 咱们必须要挂点赠品。 可以啊。 你说好不好？ 可以 啊。 嗯， 哎，咱们也别大来呀、啊、 哎， 小意思。 对了，咱们就是挂他2000块钱。 哎，这 啊， 多少钱？ 2000块钱。 2000块钱呢？ 啊， 不成了呢，我挂不起。好吗？2000块。 旧币 啊，就 我还有2000，我没去换。 你这不废话吗？旧币你给我，我哪换去呀？ 那也没用了， 没用了啊！ 你给我合5毛还不行吗？ 啊，不行，我这不这个收买废票啊。 咱们不要这样吧。 哎， 啊、你说一个我猜。 对了 啊， 咱们这是啊，一包香烟 啊，赌一包香烟， 你叫怎么样？ 好极了， 好不好呢？ 哎， 我说一个，你猜。 哎。 那么你要猜着呢， 你给我买一包香烟、 哎、我给你买一包香烟。 哎 啊，那么你要是猜不着呢， 我抽你一包香烟。 哎，你这那咱就甭说了，我给你买包香烟得了。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 啊， 就是你说一个我猜，猜着你给我买一包香烟。 哎，对了， 是不是？ 哎 哎，我要猜不着呢， 嗯、 啊、我拿你一包香烟。 哎，对，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一包香烟是没了。 不是，我拿一包香烟给你。 哎，对了， 是不是？ 就这意思。 哎 哎， 行了，你说吧。 明白了？ 明白这意思。 您听这个啊，说着得4/6成文。 那好极了呀。 眼看来到5月中， 你看这个净说俗的。 家人买纸糊窗棂， 有文字的有意思。 丈夫贸易三年整， 一个字那说起来， 一封书信半字孤。 他说的很好，我们过去就听说过他说这个东西 啊。我们说好对台了，你猜吧。 完了 完了， 买烟吧。 买。哦，我说完就买烟呐。 啊，你不是说完了就一包香烟吗？ 那你得猜着啊。 那还得猜着 啊。 那行了，哎、猜着买一包香烟。 对了。 好嘞。 哎， 就你说这个呀、 啊？啊，是什么？ 你说什么来着？ 你还没听见呢。 听见了。 啊，是什么呀？ 一包香烟。 你怎么净见这包香烟呢？ 啊，那、啊、你说的是什么？我没听清楚。 你没听清楚啊？我再说一回啊。 啊， 听那个。 嗯。 眼看来到五月中， 嗯， 家人买纸胡冲灵， 嗯， 丈夫贸易三年整， 嗯， 一封书信半字空 啊，就这个 啊，什么 不知道？ 不，他这叫什么事？ 人家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关系吗？ 那么不知道，那你可得认输。 哎，那你 是是 你能说出来不是？ 我能说出来， 得合情合理。 当然了， 哎，有道理啊， 就是嘛。 瞎编不行啊， 哪哪行啊？ 因为我没听过这个嘛， 哎， 瞎编可不行， 没那事。 你说这是什么？ 我说这四句 啊， 是打四味药材， 四味药。 哎， 你院子猜不着呢，我平常不爱吃药啊。 不， 啊、我没您这个习惯。 对，那我常吃药啊。 像话吗？你说什么药？ 国药， 国药。 哎， 一句就是一味国药。 一句就是一味国药。 你第一句是什么？眼看来到五月中。 哎，对了， 啊，这是什么药？ 这个药叫半夏。 半夏。 哎， 那怎么叫半夏呀？ 你瞧瞧，这还得给你解释解释。 当然，你得合理呀。 这一年呢是春夏秋冬四季 啊， 正二三为什么季？ 春呢？ 春季。四五六呢？ 是夏。 夏季。 嗯， 四五六是夏季。我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嗯， 这五月当间 啊， 三个月的一半，这是夏天不是？ 啊， 这就叫半夏。 哦，这是45天。 哎，对了， 这叫半夏。 哎，对了。 那要闰五月呢？ 可是，这不算闰月呀。 那就应该多半夏。 这有这味道吗？ 啊，那个二一句什么？家人买纸糊窗棂。 哎， 什么药？ 这叫防风。 啊，防风国药，我知道有。 有没有？ 这怎么讲啊？ 买纸糊窗棂啊。 啊， 买纸啊，把这窗户糊上。 嗯， 防备它万里刮风。 不对， 怎么？ 啊，不对。 嗯， 既然是五月中了，人家都安纱窗了，他怎么还糊上啊？ 他这个是啊， 这家人不怕热吗？ 这个家人他不怕热呀、啊？ 他怎么不怕热？ 他这个家人他正坐月在呢。 哦，刚生完孩子。 哎， 啊，你说 这个坐月的人就怕受风啊？ 对，有道理。 哎， 第三句什么？ 嗯。 丈夫贸易三年整。 对了。 哎，不对了。 怎么了？ 那怎么会对呀、啊？丈夫贸易去了三年了，他怎么家里坐月子？ 那你问他去吧。这个您别较这个真儿啊。 怎么？ 这就为是打灯谜啊。 啊，不管这个。 这不管时事啊。 哦。这是什么药？ 还是出去三年呀、 啊？啊， 得应当回来。 是啊， 这位又叫什么？当归。 当归就应当归来了。 应当归来了。 哦， 嗯。 一封书信半字空。 哎，他没回来呀、啊，来了封信呢、啊，这个半字空，一个字没有。 嗯、 这打一味药材 叫什么？ 叫薄纸。 薄纸， 有这味药没有？ 药是有，怎么叫薄纸？ 你看一封书信半字空嘛， 啊， 这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不是一张薄纸吗？ 哦，这么叫白纸？ 哎，就白纸， 是不是、啊？ 哎，对了， 一封信， 哎， 来了， 哎， 半俩字都没有。 对了， 邮局怎么给送的？ 这他是托人给带来的。 哦，带这封信为什么呢？ 这让他看看纸样子。 这不好！ 我说你怎么跟我交这纸还行啊？ 没学问呢。 那么您说一个， 听我说吧。 哎， 咱这你得有学问，打字， 哎、 你得像个字、 哦， 有意思。你说那叫什么呀？那叫 是，我这不行，听您的。 听着， 嗯，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完了 完了， 正月小，二月 这我猜不着这个，这打一个字， 打一个字， 我猜不着，这念什么？ 人， 哪个人？ 一撇一捺。 那怎么会打个人字啊？ 你看， 啊， 一年四季，三个月为一季 啊，是啊， 正二三 啊。 我说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对呀、啊， 正二三是哪季 啊？春季啊。 春字怎么写？ 嗯、 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字。 对呀、啊。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哦。 三个小金呢？ 嗯、 小金就是短一天。 对呀、啊。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 是啊。 那个春字刨去那个三，再刨去那个日，广剩一个人。 嘿，这个字啊。好，这太费解呀、 啊！ 啊，哎， 费解， 这个难猜， 费解、啊。 嗯 嗯，再听这个， 您说， 两个口子不分开， 哦， 打一个字， 也打个字， 嗯， 两个口字不分开， 哎， 这我猜着了，这字念吕。 吕字 啊， 两个口字不分开 啊，不能分开啊，你分开它不成字啊。 那回字呢？ 那， 哈。那日字呢不也像两口子？不对，哪那么简单，这学问大了。 他说着我还真猜不着。 嗯， 那么这我猜不着，您卖宣了。 这个字念针， 针， 哎， 哪个针呢？ 就是打铁的用那个四方的墩子，叫针子。 哎呀，这字我还真不认识。 不认识 啊？ 石头的石字边， 哦， 这边一个站字， 哦， 两个口字不分开。 那怎么两个口子不分开呀？ 啊石头的石字是一横一撇， 是啊， 底下一个口。 对呀、啊、 那站字呢，一竖一点儿，底下一个口字。 对呀、啊、 这两个口字把不字分开了，两个口字不分开。 哦，把不字分开了。 哎， 这字我真没法猜， 没法猜。说一个简单的吧，再说这没意思了。你总猜不着就没意思了。 好好好， 再听这个。 你说一个。 正午对时了，打一个字猜吧。 正午对时，这响， 响还准呢。 一正午对时，那钟就响了，当当。 哦，那不是那个， 啊，不是那个。 不对，打一个字 啊！这打一个字， 哎，没有意思。 这我猜不着。 这字念斗， 哪个斗？ 升斗的那个斗， 升斗的斗 啊！一横，一竖， 嗯， 一点两点。 中午对时怎么会打那斗字啊？ 中午对时在什么时候 啊？十二点呢？ 还是啊？你看那斗字不是十二点？ 这字啊，啊，这一时的俩点啊。 再说一个更简单的，你猜猜啊？ 好嘞。 一竖一边一点儿， 啊，这字念小啊， 不对，这字念补， 哪个补啊？ 就是一补星象的补啊。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那你说怎么会呢？ 一竖一边的不是一竖一边一点吗？ 那错了吗？那个补字就是一竖一点儿。 您不说一边一点吗？ 啊，是啊，一竖一边一点，那边没点啊。 我就这么一边一点啊。 那不就两边两点了吗？ 你要说就一边有点，我就猜着了。 那你都猜不着，没有意思了。 那么您还有比这好的没有？ 有。 那您再说一个，说那四六成文的。 四六成文的。 哎， 啊， 四六八句的。 四六八句的。 对， 行吗？ 行啊。那我倒能猜， 深一些的。 哎，对 啊， 哎， 小孩醒了要撒睡， 嗯， 打一个字儿。 小孩醒了要撒睡， 哎， 打一个字。 对， 小孩醒了要撒睡，这字猜着了，这字一定念打。小孩嘛，撒睡叫他妈妈，我撒睡，来我把你。对了。我得问这小孩多大了，你要是三岁两岁能把，那这个要是七岁了让他外边撒去吧。 啊， 这小孩多大了？ 35。 这啊，小孩35。 你问谁？问谁？ 我问小孩。 我说这小孩的父亲。 我问的是小孩。 小孩是三岁。 行了，这字我猜着了。 对呀、 这个字啊念打。 打？ 哎。 啊，不对，你没那么大学问，猜不着，猜不着。完了，改天再说吧。 不。这次啊，就念把 啊！ 你要说不念把，这回咱们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呢？ 娘，这回咱们去呀、娘俩。 哦，两个人， 两个人。 哦， 好比我就是那个小孩 啊， 你呢就是我的母亲， 我就是那妈妈。 对了，妈妈。 嗯， 咱们这睡觉。 哦， 睡到三更半夜了，我说妈，我要撒尿。 嗯， 你要说来，我把你，你自然一说把，你就输。 那不说呢， 那你就赢了， 那就行了。 那怎么样？ 那你猜这就不对。 哎，没那事，来， 这儿睡了， 睡觉啊。 拿俩床来。 这啊，没床，咱们就站着睡。 哎，这翻身倒省事儿。 这甭翻身， 一转脸就行了。 哎，你干嘛真睡了？啊，睡了啊。 你是这小孩啊？ 对了，哎， 多大了？ 三岁了。 哟，头发怎么白了？ 还是的。不是我少白头，这奇怪。来，睡觉了啊。妈，妈，妈，醒醒你！ 困了，那白天我洗衣裳来了。 不管你干什么，这叫你就得答应啊。 我还得搭茬。 哎，对胡子。妈， 妈， 这都俩羊啊，你怎么这味儿啊？ 哎，好，大爷。 嗯，妈。 什么呀？ 我撒尿。 撒尿啊？ 嗯， 撒吧。 撒吧。 怎么样？ 怎么样？ 没说吧？ 我往哪儿撒呀？ 往炕上撒。 往炕上撒呀？那褥子满湿了。 明儿再晒。 别对付了。 说吧。这不像话。 嗯。妈。 哎，干什么呀？ 我撒尿。 撒尿啊？ 嗯。 给你夜壶。 啊？三岁的孩子会使夜壶吗？ 那小个 他不行啊，你这矫情啊。再来。 哎，看什么呀？ 我撒尿。 下地撒去。 下地撒去 啊？你是多好啊。 三岁的孩子他会下地吗？ 啊， 那摔着呢。 我就是你往下出溜。 别对了，你说吧。 啊，非得让人说吧，那还行。你再来。 妈， 哎，干什么呀？ 我撒尿。 这孩子刚撒完又撒。 我多会撒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灯谜》。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玉屏风，撒金声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插曲儿《松月绕》，是由石慧茹演唱的。 月光苍松，松清月色明。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2.1 度，逐渐转受高空偏北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天空云量会慢慢增多，白天是高云有所增加，夜间则是以中云为主。不过天气的这些变化对户外活动都没有影响，由于白天光照条件比较好，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度左右，与昨天的最高气温基本持平，天气给人的感觉总体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开窗通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影响，近地层转为偏南风，但风速可以达到3级，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4到1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乐府练功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拿着不显眼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出，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祝您中秋佳节快乐，曲艺名家名段共贺中秋佳节，相声名作曲艺锦集为您集中奉上。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两天为您奉上的都是经典的名家名作，有一段相声叫做对春联，表演者很多，不同的搭档，不同的名家，有不同的风采。北京二赵是北京相声的代表人物，赵振铎、赵世忠在舞台上合作了几十年，新作品传统作品辈出。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北京二赵合说的对春联。 一个相声演员呢，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那倒是， 一般的相声演员文化水平较高的还是比较少， 差不多都幼儿失学吧。 哎，按现在的程度来讲，一般都到初中到高中那个程度。 哎， 大学的程度就比较少。 是啊， 您看我这个人呢，就念过书。 哦，您念过书。 现在我可不念书了。 您搞什么工作呢？ 在家里头闲呆。 哎呦，这个赋闲可不好啊， 也不能够枉费光阴呢。 是啊， 每天我要月月报啊。 好， 我要抚抚琴呢。 哦， 我要品品箫啊。 嗯， 我要跳跳舞啊， 娱乐娱乐。 我要吟个诗啊。 嗯， 什么答个对啊。 是，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对联。 哦，您喜欢对联。 现在我这有几副绝对。 哎，什么叫绝对？ 这个您不懂吗？ 不明白。 就是有上联没有下联，这就为绝对。 哦， 我走了好几个大城市。 您都到过哪儿？ 上海、 嚯， 南京、 啊、 济南、天津、沈阳，我全都去了。 是啊， 我请了一些个文学家，请他们给我对这个对子下联。 他们给您对上来没有？ 对不上来。 哦，没给堆上来。 后来我到一趟山东兖州府曲阜县。 哦， 那个地方是圣人的老家呀。 好，那儿的念书人听说不少， 竟是有学问的人呢。 是啊， 我请了一些个文学家 啊， 请他们给我对这个对的下联。 他们横行了吧。 也对不上来。 哦， 这次我到北京，我打算登报征稿。 干什么呢？ 谁要是给我对成这个对子下联来呢， 嗯， 我可以给他一点奖品。 哦， 哈、 啊，因为我这个对子上联它太深 了、 哦， 那一定错不了啊。 如果说你要是没有学问，在这个文 先生啊，您这是什么绝对啊？ 干嘛？ 您念一念，我给您对个下联。 怎么着？ 我呀，给您对个下联儿。 哦，你要给对个下联儿 啊？ 您哪儿成啊？我请了一些个文学家，人家都对不上来，何况是您呢？ 是啊，我要对不上来啊，我再找那有学问人给您对去。省得您这对子都有上联没有下联啊，是不是？ 嗯 啊， 您说的话也有理。 您念一念， 那我就给您念一念。 哎， 如果说您是对得上来，您就对。 哎， 要是对不上来，千万可不要瞎对。 哪能瞎对呀？ 如果说您要是对错了，恐怕就这个有学问人听见耻笑您。 是啊。 注意啊。 哎，您念。 我这个第一副的对子上联 是什么呢？ 您要是对得上来，您再对 啊。是，我知道，知道。您的念呢？ 这个，您要是对不上来，千万可不要瞎对。 您放心吧，绝对不能瞎对。 因为我这个对子太深了。 我知道啊，您就念吧。 如果 你还念不念了，倒是。怎么这么贫呢？ 我不是贫 啊， 恐怕您把这个把我这个对的上联给淹进了。 您放心吧，我绝对不能胡对。 对、 啊、 那我就给您念一念。 哎， 您要注意。 可以。 精神要集中。 好好好。 但是不要紧张。 这我不紧张，我紧张什么？ 我这个第一副的对子上联 是什么呢？ 就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对得上来您就对，对不上来千万不要瞎对。 他吹了半天，我挡什么呢？感情就是这个。哎呀，我看这对子甭找那有学问人给您对去了。 哦， 啊，我就给您对上了。 哎呀，那可好极了。 可指不定怎么样 啊。没关系，您提出来，咱们可以互相的研究。 哎哎哎，您这上联是什么呢？ 上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 我给您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哦 啊， 可您这学问不小啊。 我这学问也不怎么样啊。这还不是我的学问呢。 哦，这是 我们街边煤铺啊，就贴这么一副对子。您还有吗？ 好 啊， 您再听我这第二一副。 哎，您念吧。 忠厚传家久， 我给您对诗书记事长。 嚯，根深叶茂， 本固之荣， 开世大吉， 万事亨通。 听我这末一副绝对， 您念吧。 上天言好事， 哈，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我完了、 啊、就这个呀？您这叫绝对啊？啊，四副买卖对，一副造型对，跟我们这起哄了呀？像话 哦，可是您全给对上了， 全对上来了。 那么您说我请那些个文学家，人家怎么会对不上来呢？ 他是人家不跟你怄这气呀、啊、是不是？ 您还真有两下子。 有两下子，那针对对子有规矩。 针对对子有规矩， 不能胡来。 讲究是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天对地，地对星，大陆对长空，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 哎，您还真是行家。 那还有错吗？ 今儿要没什么事，咱们两个人研究几副对联呢？ 可以。 我说个上联， 给您对个下联。 哎，我说的可都是白话对，没有文言的。 我可以给您对白话对。 行，那您听着吧。 您说。 我说酒。 哦，酒。 您对什么呢？ 我给您对葱。 酒对葱。 哎， 那对得上吗？ 非常的恰当。 怎么？ 你瞧你那酒也是辣的，我这葱也是辣的， 这合着两样辣的， 酒对葱。 我说姜呢？ 那给您对蒜。 姜对蒜 啊，全是炒菜的佐料，葱姜蒜嘛。 佐料也来了。我说八呢， 给您对一， 八对一， 全是数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还凑合这？ 干嘛凑合？ 我说和， 给您对锅， 和对锅 啊， 那对得上吗？ 对得上啊。 怎么？ 你瞧你那和也是盛水的，我这锅也是盛水的， 这和全是盛水的， 和对锅。 我说煮呢， 我给您对熬， 煮对熬 啊，你那煮着我这熬着，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子下联儿啊， 你呀没听明白。 怎么？ 我这五个字凑的一块是个对子上联。 什么上联？ 就是过去天龙王对的上联。 嗯， 九江八河主。 嗨，给您对五湖四海神。 哎，不， 这 错了错了 啊。没有， 刚才你对的可不是五湖四海神。 是吗？ 刚才我说酒， 我对葱， 我说姜， 我对蒜， 我说八， 我对一， 我说和， 我对锅， 我说煮， 我对熬。 我这酒姜八和煮， 我这葱蒜一锅熬 啊。那怎么吃啊？那个 葱蒜一锅熬。 你呀、啊、外行了。 我外行。 对， 你才外行呢。 怎么？ 这个对对的最少是两个字。 嗯， 哪有像您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上添呢？可是您这数打字机的问出蹦字儿，你要一块说那九江八河主，我就给您对五湖四海神了。您这一个字一个字一说，我来个松酸一锅熬。 真是 这多难听啊。这 那咱们有两个字对齐。 可以。 羊肉。 羊肉， 你对什么？ 给您对萝卜。 羊肉对萝卜 啊， 那不行。 怎么？ 羊肉是肉类， 我这萝卜是菜类呀、啊。 菜类 啊，羊肉汆萝卜，焖点干饭，汆点丸子，这个饭是蛮美呀、啊。 他又饿了， 羊肉汆萝卜嘛， 这勉强算你对上了。 干嘛勉强啊？ 绸缎 萝卜。 绸缎也对萝卜， 绸缎汆萝卜嘛， 谁吃过这个？我说的是绸子缎子材料，绸缎，你对萝卜像话？ 您听错了 啊！ 我说的是十三丝罗、五丝罗跟这个大五福的布。嗯，我说的是罗布。 哦，罗布啊！ 哎，您要听不出来就是萝卜。 太对了， 罗跟那个。 罗布， 对， 这有点意思 啊。 中古 萝卜， 中古也对萝卜 啊。 我说的是撞的那钟，敲的那鼓，中古。 我说的是打的那个锣，敲的那个钹。我说的是锣钹， 锣钹。 哎， 好， 哈哈。 你再听这个 萝卜、 哎、我还没说呢。我你忙什么呀？ 哦对了，我太忙了。 岳飞 萝卜， 我猜就萝卜吧。这回咱们加一个字儿。 可以呀。 马牙枣， 给您对大萝卜。 大哦，我三个字你就大萝卜 啊。 那我说四个字呢？ 那就好大萝卜。 我说五个字 是真正大萝卜。 您溜达溜达吧啊。 怎么了？ 老是萝卜呀，您得换换了。 哦，还得换一换。 哎， 可以呀。 我这上联是马牙枣。 哦，马牙枣。 对了， 给您对羊蕨葱。 我这有马牙， 我这有羊蕨。 我这是枣， 我这是葱。 我这能添字。 嗯，我这个还能加字。 马吃马牙枣， 给您对羊啃羊蕨葱。 我这把它吃了， 我这把它啃了。 哎，我这马牙枣在八月当令， 我这个羊蕨葱在二月当令。 二八月 春秋啼， 好， 怎么样？ 有点意思。 这叫虽不中而不远矣，次之外矣。 哎呦，别拽了啊，你留神掉沟里头。拽什么呀？ 就说这副对子那么有意思。 嗯， 二八月春秋啼， 好， 得这么一副对子，那是很不容易。 嗯，好。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 给您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 他这打经来了。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 给您对五台山和五层台，台台台， 又开戏了。山羊上山， 给您对水牛下水， 两头水， 哎，您那是两头山， 这恰当 啊。 我这能添字， 嗯，我这能加字。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 哦，碰这个脚了， 不是碰他的犄角， 哦，犄角的脚， 对了， 好，给您对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我还能添字， 我还能加字。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咩。 不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是碰疼了。 哦，碰疼了。 哎，对， 好。给您对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妈， 您这怎么意思？ 我这是没了药了。 我这咩， 我这妈 咩 妈 咩，到屠宰场了。我要是说南呢， 那我给您对北； 我说东， 给您对西； 我说上， 给您对下。 嗯，听我这上联， 您说。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哎，您怎么全给占了去了？ 我这是绝对， 这您可不像话 啊！ 您问我，我告诉您，您可全给说出去了。 您那费费脑筋吧，绝对。 哦，这是绝对。 哎，对了， 那您再说一遍您那个上联：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嗯。给您对前撤后折，两轮左右走高低。 我这是北雁南飞， 我这是前撤后折， 双翅东西， 两轮左右 分上下 走高低。 哦， 高低即是上下、 嗯、 上下即是高低。 好， 怎么样？ 有点意思。您再听这个， 您说。 道旁麻叶深青长，要甚要甚。 您这怎么讲啊？这个， 我这说在道旁边啊，种着那个大麻子。 哦， 大麻子那个叶儿呢，就跟青长一样，风这么一刮一动开呢，好像是要什么东西似的。哎，这就叫道旁麻叶深青长，要甚要甚。你这要什么呢？ 嗯，好好好， 听您下联， 给您对。河内莲花算粉泉，打谁打谁？ 您这有讲吗？ 有讲啊。 怎么讲？ 河内莲花算粉泉，我说河内莲花那个骨朵就跟一只粉泉似的。 哦， 风这么一摆呢，就好像是要打谁打谁似的。 我这儿要甚要甚， 我这儿打谁打谁，你跟我要什么，我没什么，还打你一顿。 瞧这倒霉劲儿的，我招你惹你了？ 怎么样？ 有点意思。 哈哈。 妈妈拉马， 马慢，妈妈骂马。 不是您这怎么讲啊？这个 有讲啊？ 怎么讲？ 我这说妈妈拉着一匹马， 哦， 这个马走得太慢，这妈妈不打那马，她骂那个马。 哦， 哎，这就叫妈妈拉马，马慢，妈妈骂马。 好，给您对妞妞牵牛，牛拧妞妞拧牛，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哎，这是对子下联啊。 这有讲吗？ 有讲啊。 怎么讲？ 妞妞牵牛，妞妞叫小姑娘 哦， 牵牛牵一头牛，这个牛啊推拧，这个妞妞不打这个牛，它拧这个牛 哦。 哎，这就叫妞妞牵牛，牛拧妞妞拧牛， 太费劲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对春联，这展现了京派相声大方、潇洒、有规格的特点。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升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0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这两天呢，我们过中秋佳节，选了很多曲艺名作，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很优美的南方的重要曲种评弹。三笑是评弹的重要数目，今天我们来听听三笑当中的赏中秋。随着这段评弹的播放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请听评弹大家刘天运、华世亭为您带来的评弹三笑赏中秋。 相依内看当空一人啊，顶替鬼火美人，教化于未必，幼儿年事一世用心。 大炮队来来忙忙，那是顶了个子弄啥子？活于未必，年事一岁，哼，那是谁呀？我来让你躲避，我做事不来听。想到王然不我不拉风吹，亲自后旁一座紫山分证明，一面吃酒一面吟花乐诗，总得高兴也总得体谅的了。你在哪里为女们叫不能够，你女马不走的谁能娶你，宁可的你谁不不能听听我老的。不过高子牛要走得下，听老下到外里放不看外里不对，我外里空球 是啊。 来来客气，子已经靠的死也走一样想给呀。 运兵月明